老漫漫留住这街中气寒，流连在冷冬里，愿可清醒片刻，又再次翻起心底一丝失控的感觉，想起得你的声音，最是明白我。微若冷雨敲响，风声是你么？曾话爱我爱多一生，未算多。雨或晴，靠着我；暗或明，接受我。真是碰着了风波，感激得你。陌路通途，但仍唱我的歌。如火般的眼光温暖我，继续燃亮我。回头再讲一声，再共同度过。街中气寒，流连在冷冬里，愿可清醒片刻，又再次翻起心底一丝失控的感觉，想起得你的声音，最是明白我。微若冷雨敲响，风声是你我。话爱我爱多一生，未算多。雨或晴，靠着我；暗或明，接受我。真是碰着了风波。 陌路通途，但仍唱我的歌。